大家都知道那个传福音是属灵征战，所以呢我在密歇根住了10年 Ann Arbor， 那是一块坚硬的土地，一个著名的学校，所以大家都是每个人都是很成功的人能够去的去那个密歇根大学，所以呢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参加密二队呢，我就特别的感受到我们每一天早上都在灵修，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心都是光和黑暗要争夺的一个战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得到这些人的心就是神要得神的道要得到这些学生学者的心，那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在密二队培训了很多次我感受最深的呢就是我们每天早晨的灵修我们要灵修，要拿神的话语，我们要吃灵粮，要装备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天空那幽暗世界的掌权的征战，所以这是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只能在祷告中先为这些人的心能够向神敞开祷告后来呢我印象还很深的呢就是我们的 leader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他呢就是总是在倾听我们每个队员每一个 issue agenda 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呢他就在倾听，然后他就最后他总结，好像我就一直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一个 leader，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一直我们的 leader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listener 和一个 supporter， 他最后把事情就说事情我们有很多 issue 吧最后都解决了不是说他解决的哈，我觉得就是说大家顺着同心合一的顺着圣灵的带领很多的就是密二队他们这一次来芝加哥，所以每一天所有的 agenda 都在变，分分秒秒就是在变 OK， 所以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有圣灵的带领，大家在圣灵里面同心合一吧很多的事情呢就才可以完成 认识我的人可能都知道我信主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暂，只有现在不到一年所以我这次去之前呢我心里其实是非常的犹豫我有很多的这种考虑，所以从最开始知道这个普渡报名到最后我确定报名，中间有好几个月的挣扎，前后挣扎一直到最后的一个时刻，我有什么样挣扎呢我就在当时在想有几件事情。第一，我还信主这么短的时间，我的灵命这么弱，那我走到那儿去，我可能也许还不如马上就要信主的人对主的了解和对他对主的感受强烈，我这么小的生命怎么能感动他，不会拖累他们吧。第二呢，我觉得对圣经的了解真是很肤浅，你让我走到那里去跟他讲圣经是怎么回事，我要先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自己是不是知道圣经是怎么回事，我都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去给他讲。还有第三个，就是我的以前的经历，我是从普渡毕业的，我95年来到普渡的时候我下飞机的时候是个晚上我那时候不知道普渡离芝加哥多远，但是有一位教会的兄弟来接我，他的名字我现在都记得开到普渡我才知道普渡到芝加哥机场是2个小时，晚上就接我一个人，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感动，感动了之后呢他邀请我去教会去查经班，我就去了，但是在查经班里我感觉到这好像跟我所理解的世界所跟我所追求的东西差得真的很远，所以第二次来邀请我的时候呢我就很犹豫，我心里很怕拒绝他，因为真是我觉得我欠的太多，但是又觉得我真的不能跟你有同样的想法，那我就采取方就是回避，就是逃避，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想到这段经历，我就在想，我回到普渡的时候，我还没有他的灵命，那我在跟这些新来的学生接触的时候，那我也会可能面临比他还要这个更加被拒绝的这种 触景，我就觉得想起来就心中就觉得很发虚，觉得很毛，我觉得我能去做什么呢？在九月份最后下决定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听到好几位从普渡毕业的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都决定要去了，我说我就去吧，有兄弟姐妹的带领，那我就冒一次险。但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特别好的是在去之前我们有很好的训练福音司令律，学完福音司令律之后，我心里至少有个感觉，我还能说一点东西。但是我真是当时很犹豫，就讲完这四定律几分钟，我就能够让他们真的理解上帝是什么。到达普渡之后，我的一切想法真的就变了。我觉得当尤其当我去拜访一个普渡一个副教授的时候，一个很成功的教授，当他在我们短宣队面前，他因为他的一些经历和对神的感受，他开始流眼泪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真的不是我，我没有能力让他在我面前对我有信任，我没有能力在他面前告诉他神有多么伟大，但是神已经在他那儿做了工了，已经我们的到来只不过是把神的一点点传到他那里，实际上神已经在那里了，完全不是我自己。所以他在他面前流下眼泪放下了自己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神的力量绝不是我最开始想象到我到这里来我能做什么，真是神能做什么，神给我带来的，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可能比我面谈的人和跟我接触的人比他们学到的要多很多。我真是鼓励每一个人在这里头，不管你是已经在这里信主多年还是你信主比较短暂，如果你去到这个一个过程你回来，你都会觉得这是对你自己一个非常大的祝福，这就是我的感受。 一起来唱一首歌。